些未免君子三尺剑，浪火风令我敷衍。生与乱世心不厌，功过不求谁都来见，灯为谁点，纸为谁添，任谁来笑我在疯癫。雨一直下，风一直刮，谁与我驻足流年天下，万箭齐发，杀气如麻，谁让我乱世中安家，三分奸诈问谁争霸，如今我已剑指天涯，却只想为你负气，从此无牵挂。浪火风令我敷衍，生与乱世心不厌，功过不求谁都来见，灯为谁点，纸为谁添，任谁来笑我在疯癫。